个冲击，是不是多收了一个绑匪？多收了一个绑匪，因为你没有绑，没有承保我的钱，但是你却不还人家钱，没有承保我的钱就是不还人家钱，它等于是充满着惩治的效果，但是又跟保险的最佳原名有冲突。然后他就开始去想说，有没有可能是人身保险因为长期性，然后不容易退还。因为你知道我们人身保险有年终保费制嘛？年终保费制的设计底下，要退保保费其实是蛮难的，其实是蛮难的去计算那个退保保费。那相对是财产保险呢，它是短期的嘛，短期的效果，它是短期性，比较容易计算。所以张冠群老师他其实啊，讨论要不要退还保费这件事情，他说他是一个民事责任，然后说他如果是惩罚性赔偿金，会跟最佳原名原则有冲突，他会觉得比较不妥。在不妥的情况底下，他做一个限缩的解释，限缩的解释，他就限缩成不退还保费的原因是因为应该把它限缩在人身保险里面，在财产保险里面应该是有办法去做退还保费的效果。这是张冠群老师提到的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但其他学者呢，其实做的方法是不退还保费就直接类推适用25条就好了，就直接类推适用25条不退还保费，在违反特约条款的情况底下，在主观上可能是重大违约事由，所以类推适用25条可能不用退还保费，然后在恶意超额承保的情况底下，他可能是类推适用25条，因为他有恶性重大，所以同样是不退还保费。上面的讨论说，只要解除契约，通常不会去退还保费。反倒是张冠群老师花一点时间在讨论说，不退还保费这件事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你可以回去自己想一下，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张冠群老师这个不会考，他讲花的时间去讲蛮久，而且是去年还前年的文章，一直没考，他一定不会考。张冠群老师通常都是当年度的要考。当年度写的文章就会考。好，既然讲到恶意超额保险，我们就看一下76条。他看是说，一方诈欺他方得解除契约，而且他的要件是什么？保险金额大于保险标的价值，保险金额大于保险标的价值。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跟付保险还蛮像，它的前提是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嘛。这个东西你应该不会是第一次看到，是在付保险的上付保险的时候就有提到。现在是四五七六的解释底下，我们的付保险的要求是保险金额是总金的总额嘛，保险金额是总额大于保险价额的时候就构成付保险嘛。所以这时候林勋发老师就会说是什么，他就常在提到一个想法，他就说付保险是超额保险之面积，这是林勋发老师一贯以来的想法。所以林勋发老师在付保险里面同样要求这样子的要件，其实是有一贯性的，是有一贯性。他一直认为付保险是超额保险的一种变形，化整为零嘛。化整为零，从一个保险变成很多个保险，就是化整为零的想法。所以他就认为这样子的要件从超额保险是定得出来。但是在超额保险呢，它是怎么去定的？它其实有分善意跟恶意，这个也非常像付保险，不是吗？善意跟恶意差在哪里呢？其实也很简单啊，这所谓的超额保险可以这样讲，画个图就知道。一个房子只值1000万，你去帮他保了1200万的保险，这样就叫做超额保险。1000万标的价值吧，保险价有1000万，那你保了1200万的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来保险价，那就是一个超额保险。然后一旦你是恶意的时候，他就开始继续去分了。 这里可以分成交保人而已嘛，跟保险人而已嘛。他说他方一方而已，他方可以解除契约，所以变成交保人而已，跟保险人而已。在交保人而已的情况底下，保险人的解约得咯，必须把它得解约，用的是得这个字。啊，反过来，保险人而已，交保人的解约。这是76条第一项告诉你的结果，但是里面出现的问题就在于有个得字，得啊，得就是可以，可以不要，可以可以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被人骂。第一个批评的人就是江老师啊，这个得这个字，江老师，他在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对价。再想想看哦，江老师最常讲的是对价，江氏灭形是对价，这个关系是。已经存在在这个状态底下，你1000万的房子，你去把1200万的保险。那如果说你不解约，假设上面不解约，会变成怎么样？保险公司不解约，是不是一收保费啊？在腰保人，也就是假恶意的情况底下，保险人是保是多少？1200万的保险金的，他是不是有一收保费的情况？一收保费嘛。这样就一收保费了，这里会产生一收保费的情况。那这里呢，如果是保险人恶意假不知情，那事故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要难道要依照保险金额去做给付吗？依照约定的金额去给付吗？因为要保人不解约，就要依照保险金额去给付喽，所以就变成超额理赔哦。所以，如果这样子的结果带下来的结论，叫做说违反对价合约了。这是一个违反对价合约的法律上规定的效果。因为为什么缴这样子？标的就只有这样子，你可以让他多缴钱，或者是让对方多赔你，完全是不合理的事情嘛。这样子的效果是严重违反对价合约，江老师认为是不合理，他应该全部都去适用保险标的价值，像是善意超额保险的效果。我们继续看善意超额保险的效果。他说，如果是无诈欺形式的保险契约啊，经当事人一方交超过的均应按保险标的价值比例减少，那保险金额会依照保险标的的价值比例减少。而且在我们网上看一下，他说契约仅会在保险标的价值之限度内为有效，只会在保险标的价值内为有效，而且你保费都要相对应的去减少，所以就是只有在保险价值、保险价格内有效。这江老师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他说这样才可以符合对价衡平原则。这是超额保险的部分啊，可是这个修法呢，其实是林勋发老师带动的。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说，你看，假骗人的时候，保险人享有一个权利；保险人骗人的时候，假享有一个权利。所以基于这样子的法条的定的模式，双方当事人就会尽量不去做超额保险，尽量都不会去做超额保险，因为你这样是不是在缔约上的时候就有一个 bargaining power， 甲就有一个权利去跟保险公司说你当初骗我，然后这保险公司会跟甲说你当初骗我，所以因为是对方的诈欺导致另外一方有权利的时候，他认为啊，其实。林俊发老师讲得很明白啊，在46的地方他说，他其实，其实46我没打进去了，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契约上权利的字，这是契约上权利的字，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契约上权利的字，或是一个非常好的立法。 这个东西你会想到一个江老师他在对于现行法法条，你会想到一个很像的地方，跟五十一条非常的像。还记得五十一条是什么？事故发生时啊，事故如果已发生，契约应该是无效。但是一方知情，他方不知的时候，他方 不受拘束嘛？还记得这样子的五十一条二项跟三项的规范效果吗？那时候江老师是不是也提过违反对价如理？有提过吗？五十一条，江老师在评视上说它是一个违反对价如理的效果，因为危险已经发生了，为什么让你的契约继续有效下去？所以他当然也会认为应该去做修正，但是在没有修正的情况底下，江老师会解释成什么？他会把这些会想成是一个行政上的管制嘛，就会把它归类成保险业法的想法嘛。假如这个，你就要继续往下看，因为扯到一个保险业法。其实超额保险的部分，在保险业法另外一条规定，在169条。169条对于超额保险是有另外的规定，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169条。169条。169条跟你讲说，如果保险业超额承保的时候要罚钱。而且仅在保险标的价额内为有效，你看一下，应该发现到吧？169条，好，后面违反72条超额承保者，除违反部分无效外，处新台币45万元以上225万元以下罚款。看到了哦，所以依照169条的想法，它是违反的部分才无效，所以是不是就对应到？江老师的意见，他就会继续骂他。他说可能是一个行政效果，但是再对应回来，169条是这样子。所以169条是在哪有效？保险价额的限度内有效。所以江老师还是会维持他的想法，希望能够改成这样，好吧？169条。啊、当然，连续法老师还在嘛，然后修法现在条文还在这里，所以在契约法的适用上，通常还是会去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哦，去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好，我们翻回来看到那个45页有一个小问题啦，我刚才差不多已经把46页的争点都带完了，等下我来会把它补充完。那45页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问题，是说它的适用范围的地方。适用范围的地方，它到底有没有适用在消极保险里面？什么是消极保险？责任险嘛，责任险啊，或是医疗险嘛，损失支付医疗险，这两个都是很直接的损害保险中的消极保险。它确定是没有适用，只是理由有两派。那第一个三角形呢，是江老师提出的想法；第二个三角形是应该说倒数第二个三角形。江老师的意见，倒数第一个三角形是林俊发老师的意见。江老师会认为说，消极保险的保险价额在事故发生时才可以确定，所以订约时是无法判断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额的要件，就没有超额保险的适用。而另外一个见解呢，林俊发老师他认为说，消极保险本身没有保险价额的适用，事故发生时只能判断什么损失额嘛，所以最重要还是琢磨在这一个法条规定的要件，保险金额大于保险价额。重点就是保险价格这四个字，在什么时候可以判断？在责任险，如果是江老师会认为是事故时会可以判断，可是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是错的、啊。事故发生时判断。啊、如果是林俊发老师，他会跟你说无法判断，根本没有保险价。啊，江老师的问题出来哪里？如果在事故发生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保险价，那这个保险契约的对象不就确定了吗？所以责任险就只能保那么一次喽。之后的价还会变吗？ 不会啊。你知道我们责任险是怎么来的吗？责任险它一定是定一个责任上限额嘛。之前大概画过责任险的图嘛。假如跟保险公司投保之后，它未来产生的责任可能不止一次，可能多次，它可能撞到很多次的。如果依照江老师的说法，这个600万是保险金额吧？也就是责任的上限，他在第一次的时候事故发生时确认他的保险价额就是100万，假设第一次100万，一旦这样子之后，他保险不就结束了吗？已经确定的价额啊，怎么可能会出现第二次跟第三次？变成说你只要出现一次事故之后，就要保第二次的保险，保第三次的保险，因为你在第一次是事故出现，他的价额就确定了嘛。江老师的论述逻辑大概不是说是只有在事故发生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找到责任险的保险价格。他的论述逻辑是这样，可是这样子就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通常责任险是保一个一年内所有发生的事故，或是五年内所有发生的事故，甚至是某一个产品所有发生的事故嘛？它不可能是单次的，不会只有一次。如果照江老师的说法，会变成责任险都是单次性给付了。单次性给付这样子的论述可能会在实用上会有点问题，会有点问题。所以在下面效果的地方，刚刚其实已经解释到了，就是保险标的的价值内是有效，就是在善意的效果里面，看在76条的第二项跟第三项，同时处理了哪些有效，而且保费什么要比例减少的部分。然后在恶意的地方是他方得解除契约，并得请求损害赔偿，并得请求损害赔偿。而且类推适用25条，不用返还保费，不用返还保费。就在这个当事人未解约保险契约之效力为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是江老师会怎么想？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呀。在这个地方，假设就是1000万的房子，我们保了1200万。然后首先是腰保的恶意，保险人得以解约，保险人得以解约。那保险人不解约的结果会变成什么？他可以继续一周保费，最后要不要赔啊？如果事故发生，他到底赔多少？当拘他去就变成什么？一周保费，而且赔1200万，是不合理，这样就不合理。所以我们把江老师的意见套进来，问这个问题的重点就在于说。江老师在这个地方，他如果腰保恶意的情况底下，契约无效，直接无效，因为是腰保恶意，根本不赔。那如果是保险人恶意呢，他就会回归善意保险。哎，江老师的关系拉到这里吧，江老师的这个。他认为不是超额理赔，他会认为是保险价额内理赔。内有效，所以它等同于善意超额。所以江老师的逻辑就很简单啦，看腰保人的主观就好。腰保人主观上有恶性的时候就是无效，腰保人主观上没有恶性的时候就等同于善意超额保险来处理，就等同于善意超额保险来处理。所以在上面的地方呢，甲拿不到钱；在下面这个地方呢，甲可以拿到1000万，全损的话甲可以拿到1000万。懂哦，所以差别在这里啊。如果是林俊发老师，就是得嘛，那我就不要解约就好了。一方继续一周保费，他方还可以请求1200万，这边就可以请求1200万，而且相对的保险还可以继续收超额的保费。那你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保险会恶意？因为其实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保险人会愿意去骗甲说你这栋房子值1200万，然后帮他保1200万？ 你们心想说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但是真的有可能发生这种事。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底下是派谁出来？派业务员出来，他是收越多保费，对业务员的佣金来讲是越高的，所以他只要把保额拉高，相对应收到保费就变高，所以业务员的佣金就提高。你觉得业务员会去管保险公司未来的事故发生什么赔这件事吗？不会，业务员逻辑上只会管到自己的佣金嘛，所以保的越高，他佣金收越多，不是更好吗？所以有可能保险人底下的业务员去骗假说你这栋房子是1800万，所以你保1800万，那你可以收比较多的保费，得到比较多的佣金，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嘛？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下面有提到三个违反效果啦。其实第一个全部无效说这个地方，二一付保险全部无效说，这就是那个江桃国老师的想法。他的这不是说二一的付保险应该产生是一个无效的情况，纯粹从腰保人主观来看，它是一个恶性重大的效果，所以他认为是一个恶意承保，恶意承保，恶意投保，假是恶意投保，所以全部无效说呢，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其实也有他的问题。如果是全部无效说呢，他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恶性重大，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人的恶性，他的缺点是忽略了保险人的特性。缺点，缺点分不清，忽略了保险人恶意承保的，有可能吧？我跟你解释啊。第二个应该是超过部分无效说，第三个应该是解除说，第三个我应该是写得解除契约书，没错，得解除契约书。好，这个超过部分无效说，它的问一样啊，它的问题是什么？未考虑恶性，为什么？因为你什么样子都是超过部分无效，那恶性怎么办？反过来啊，这是日本法的设计，日本法的设计。如果只针对超过部分无效，那如果这甲或是保险都有恶性，他想说反正超过才无效，有可能会有漏洞产生嘛，会先生侥幸，所以没有考虑到恶性的处罚。那这个得解除契约说呢，就是它相对的它产生的问题，就是江老师提出来的对价不公平，危险状态会有一些不平等，对不等不对等的情况会存在，对价不公平会产生这样子的效果，所以三说都有人批评呢。那现行法是采这说哦，我们的76条是采得解除契约说。然后169条是超过部分无效说，大概就这三种学说啦。台湾是76条，可全世界没有用76条这种定法，是我们自己定，是我们自己定。那除了这个76条，刚刚江老师提出的批评，你还想得到什么问题？就是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契约哦。他的法条怎么写？一方得解除契约，是少了一句话。事故发生后一同这件事，你有没有发现到？感觉少写一句话。通常会发现超额承保都是在事故发生后嘛。事故发生后，才留到他超额投保我怎么可以多赔他？所以76条连军发老师自己都觉得啦，他少了一句叫做事故发生后一同，危险发生后一同，所以他可以仿照64条去定这样子的说法。64条不是有一个什么其危险发生后一同，他68条有写一个其危险发生后一同，都会有写到这一句话，但是76条却没有写到这句话。我刚才在讲解除契约的时候，不是有提到特别条款拒执说明义务，然后又放了一个76条，所以这里记得啦，林俊发老师还是有一个修正意建议啊。 其危险发生后理由。这个东西最好可以加上去会比较好，其危险发生后理由。不然大家就觉得，哎，事故发生就不可以解除契约了，就要给付保险费，懂我意思吧？要加一个其危险发生后一种，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他有没有可能最后不给1200万解除契约？有可能吗？对不对？有可能啊，因为刚刚都没有讲到这个部分，林金发老师就觉得他是有一个规范上的漏洞，建议未来可以把它修正进去。林金发老师是这样子说的，所以这个超额保险本质上其实没有很难，考试也不太常考超额保险。反而比较常考的是定值保险加超额保险混在一起的情况，定值保险跟超额保险混在一起的情况。什么是定值保险哦？下面我写了一段话：定值保险既会减少事故发生的鉴定标的物价值、时间和成本，并可以减少标的物因估价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定值保险在某种程度内可以容许不当得利的存在。什么是定值哦？值就是保险价格啊，保险标的的价值嘛。定值保险的值，那个字就在讲保险标的的价值。我们先来看一个条文好了，73条，先看73，再来看50条，其实都还蛮简单的，两个条文写得很像，只是我都会一起背。我们看一下73条。73条说，保险标的得由要保人而做不定值或定值的约定嘛，定值不定值都可以。然后保险标的以约定价值为保险金额，发生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的时候，应该依照约定价值为标准来计算赔偿。如果没有约定价值的时候呢，它是以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为准。所以这就是一个定值保险基本的想法。那你看到这个条文的时候，建议你去对照施行细则的第6条一起去搭配，因为国家考试的命题大纲是有提到说施行细则也是考试的范围，所以施行细则第6条在那个预试的选择里考过，什么正板桥的考过施行细则第6条。施行细则第6条比较特别，它写是要不然以其所有之艺术品、古玩品或不能依市价固定价值的物品要保的时候，一定要依照本法73条约定价值为定值之保险，这是施行细则第6条告诉你的结果。那所以说什么是定值呢？其实白话的来讲啊，举房子其实不是很客观，但是通常都会举的是艺术品，无法固定价值的东西。传统来讲是船，我们现在先撇除海上保险法，我们看某甲跟保险公司投保，然后投保额1000万，船1000万也太便宜，应该要1亿啊，1000万小船的，1000万小船。然后当初他就在想说，哎，这艘船到底值多少钱？我该怎么报？然后保险公司说，算了啦，你这艘船开那么多年，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我们就讲好值1000万好了，因为你知道船其实是会涨价的，船是会涨价，有一阵子油轮是非常会涨价的。有一阵子油轮就会涨价，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约定这艘船的价值，约定价额哦，保险标的的价额，现在不是定额保险哦，是定值保险哦，约定这个承保标的的价额哦，这个价额就是约定成1000万，然后这是这1000万的船，我们去保1000万。那可是这个实际上这个船呢，不一定是1000万啊，它可能是1200万，有可能是900万，实际价值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大概估一估就好。那为什么海上保险常做这件事？就是船通常会沉，对不对？他沉的时候，难道要打捞起来看说现在这艘船的市价是值多少吗？太麻烦了嘛。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子打捞上的费用，他就说我们当初约定是1000万，你沉下去就是全部亏损嘛，那就是1000万，损失就是1000万。所以这是定值保险的由来。后来还延伸到钢铁上的那种原物料，原物料有一阵子钢筋的那个价格是非常的浮动，所以他就先约定说我们保的这一批钢筋是以每吨多少钱来做一个定价，所以之后发生损失的时候就依照我们约定的价值来做赔偿，依照我们约定的价值来做赔偿。那我们现在把它想成房子好了，好不好？ 这是最早开始的原因啊，因为我一直写船文学，我们要看海商法，讲成房子啊。现在这种房子呢，我们定值1000万，定值。然后我们针对这个价值，我们可以去做承保嘛。好，我们假设我们保1000万足额嘛，1000万足额。所以所谓的足额跟不足额讲的是什么？保险金额跟保险价额的比例嘛，投保比例嘛，还有一项啊，所以我们投保比例会去看啊，这个投保比例是多少？投保比例就是100%嘛，1000，定值1000分之1000，就会变成一嘛，就是100%嘛，100%，投保比例是100%，所以未来这个房子只要发生毁损的时候，我就全部赔你，全部赔你。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定值保险的重点是什么？就回到蒋毅刚才讲的，他说我们要约定标的价值，是为了避免物价波动影响，避免鉴定成本，避免时间上判断的误差性，所以在一定程度内容许不当得利之存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房子不是全损吗？可是这个房子的实际的市价，是900万的时候怎么办？实际的市价是900万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是赔他1000万，还是赔他900万？懂我意思吧？如果你这样在想的话，就哎，他实际市价是900万啊。所以你可能心里就会这样想，可能会有两种想法在你心中衍生出来。实际市价是900万，所以这是损失额嘛？损失额乘以投保比例，所以我们只给你900万，对不对？那再来，如果是这样呢？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哦，我们已经确定这栋房子是1000万，所以我们乘以投保比例是1000万。你觉得哪个比较合理？其实下面这个比较合理。下面是比较合理的，下面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你定值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为了避免那个鉴定价值的费用，你吃饱撑嘴跑去鉴定，然后鉴定完之后主张说只赔900万，这样是不是架空了定值保险的目的？架空了定值保险的目的嘛？定值保险的目的就是什么？不要再花时间去鉴定。所以现在看起来就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容许了100万的不当得利？100万哦，是不是多给100万？实际的市价只有900，可是他就赔你1000。其实没有这样子感觉到不当得利。你要想这个房子就是1000，双方讲好就是1000。现在的市价跟这个没有关系，你想好就是1000，就是1000万。想好是1000万就是1000万。好，建立起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要想下一个问题。隔壁讲一个叫做超额定值的想法，讲到一个超额定值的想法，它产生的原因是梁宇轩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分损的情况底下，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怪，怎么样的怪？我刚才讲说全损嘛，那是全损。那现在假设我们保的是一个分损的情况，一模一样的题目，我再画一次啊，一模一样的题目，甲跟保险公司保了一栋房子。然后定值也是定1000嘛，我就不再写中文了，就大概画一下。一模一样的问题哦，我们定值是定1000，1000万，然后保也是保1000万，然后实际的价值，整栋价值是900万，然后后来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房子的屋顶坏了，损失300万。怎么赔？损失300万怎么赔？那就问你了，损失300万怎么赔？这时候也会有两种想法出现，同时上会有一种想法是啊，损失300嘛，啊，投保比例是100%嘛，那就给你300万嘛，那就给你300万。另外一种想法是，哦，损失300是900分之300， 所以其实真正的损失比例是三分之一嘛，整栋房子的损失比例是三分之一，然后我们整栋房子已经约定是一千嘛，所以如果以一千来看这个损失的话，应该是三分之一的损失，然后再去乘百分之百。你觉得食物最后是走哪里啊？走哪一个算法？食物这时候走了上面那个计算方式。保险公司是在产险的理赔，他最后走了上面这条路。你是不是觉得那边跟这边不一样？逻辑上有点不对称。在这个地方，他是用实际损失来想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它是用整个标的的价值来想，所以这时候那个梁伟权老师就开始重新思考我们讲过的公式，它是损失比例嘛？应该讲到保险价，然后当初超应该是超保险价乘以损失比例乘以投保比例嘛？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梁伟权老师提出来的。乘以损失比例，再乘以投保比例，对不对？原本的给付保险金公司是这样，然后损失比例就是什么？损失了除以保险价。那投保比例是什么？保险金额对于保险价格。本来公司是这样，那我们常常会把这边三消掉，然后就直接看损失二乘以投保比例嘛，对吧？所以这时候。梁宇杰老师在这样子的公式里面想出了新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看看哦。他说，契约载明该屋啊，那个甲有房屋一栋，为自己利益向乙财务保险公司投保火灾保险，契约载明该屋价值2000万，并约定以该价值为保险金额。事后屋价下跌，该屋价值仅值1200万。发生火灾，估计损失为300万，则乙应给付给甲多少保险金？我们就照这公式来填好了。我们会填的先填嘛。损失额多少？300。损失额是300，就是地方是300。然后再来，它的投保比例是2000万投保。以该价值为保险金的2000分之200，2000分之2000嘛。然后后来它的屋价下跌到1200万，对不对？屋价下跌到1200万，它的1200万是保屋价下跌的价值是1200万。所以如果依照我们刚刚学的保险价额的算法，就是传统的保险学的算法。2000乘以2000嘛，然后再乘以，那就是300，就可以拿到300万。传统的算法，啊，可是这时候梁伟权就说，很怪啊，就是这一怪啊，他的损失比例不合理啊，你觉得合理吗？1200万的东西损失了300万，这好像是比较合理的说法。对不对？他觉得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但是他的价格是不是已经定好了？价格已经定好了，损失比例又讲好了，还是用下面这个逻辑去套嘛？所以他的损失金额是这样，损失比例是这样，保险价格是这样，啊，投保比例是这样，然后打出来的结果是5500万，然后他的损失是300万。这是梁宇权老师套下面的那个算法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他说这样不太合理哦。我们如果是套依 贯的逻辑去计算超额保，那个应该说定值保险的计算方式，受到这里会得到500万要给付给对方，但是你却只有损失300万，他就套下面这一块，套上来这一题就梁永全老师的问题，他说这两个地方差距过大。要转为不定值，这是他的说法。转为不定值，然后转为不定值的结果就是差在一个地方，差在这里，1200万，然后这里是1200万的分之2000万嘛，变成3亿超额，所以最多只能100%，所以乘出来的结果会变成300万。这是梁宇贤老师说有超额定值的问题、啊、可是我刚才说实务上怎么给这个问题，给这个，我刚才说实务上在分损的情况底下是直接这样去乘的嘛，损失额啊，保险比例损失损失最多就给到300，保险实务是这样子给，可是梁宇贤老师他认为是这样子算超额，再算定值保险，所以他就提出了叫做超额定值的想法，他认为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是超额定值的，超额定值会转为不定值保险，为了避免这种损失300赔500的情况，所以就带出来说啊，这里要把它变成不定值，所以这个就是1200万，所以这个就是1200万，然后这里也是1200万，全部变为不定值的保险价额，通通都变成1200万，就算会得到300万。全部都会变成1200万，变为1200万，而不是2000万。这是梁宇贤老师的想法，但是他这个说法，全世界只有他讲，不是全世界啊，全台湾只有他支持。他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实务上是这样给的，真的，实务上是这样给的。第一个，他批评的点，被批评的点，批评梁老师讲的这个意见的想法。第一个说法是说，实务上不会有不当的利益，不会有不当得利的情况。第二个是，你看梁老师的这个说法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在定值之后还必须鉴定全部的价值，我必须去看这整栋房子值多少钱。我定值的目的是什么？我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就不用花时间去看这整栋房子的价格嘛，不用花时间去看整栋房子。可是如果要照梁宇贤老师的做法，是不是超额的定值会转为不定值？转为不定值，你就变成要鉴定整个标的的价值，而且还要鉴定损失的，损失的是这里嘛？所以同时要花两次的鉴定，鉴定损失的费用，损失到底损失标的这个标的损失了多少钱？还有就是整个标的值多少钱？是不是这里就跟我们一开始定值的目的不一样？我为什么要定值？就是不要花时间看这个嘛，就不要花时间看这个，所以它与定值的目的不一样。所以梁老师这个超额定值提出来之后，是还蛮多学者在批评的、哦，还蛮多学者在批评说搞什么东西啊？他到底懂不懂啊？知不知道怎么算的啊？就有很多问题提出来，就梁老师提讲出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就很多人在反问他，他到底知不知道实务怎么赔的？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啦，定值保险真正容许不当得利的情况，只有发生在这种全损的案例里面，才会有我刚才讲的些微的不当得利。在分损的情况里面，其实他会鉴定去鉴定损失额嘛，去鉴定损失额。那我问你，房子很容易全部烧光光吗？不会嘛，所以怎么会发生不当得利的情况？不会嘛，房子很难全部烧光光啊。什么时候会全部不想管它？船嘛，刚才先讲，最多发生的事情是船沉到海里，还要捞起来看价值，会不会太辛苦？他看产值哦，他看损失，他就全部全损，推定全损的情况很多嘛，船很多推定全损嘛，很 应该要去海葬吧，很多都已经觉得准的情况，所以就干脆就是要价值全部赔给你。啊，你每次看到房子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可以去鉴定，全部不去鉴定？你要把它想成最早是船，只是交书的时候都会把你的房子让人家好懂，让人家好懂。所以这个案例里面呢，它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是杨宇贤老师呢，损失为300万的时候，他就希望给你300万啊，可是实际上他本来就是给你300万的，实际上在保险实务上给付的时候就是给你300万，也不会给你500，也不会产生杨宇贤老师讲的500。但是这样子的例子，在他的答案里面，他是说，哦，依照定值保险的赔法，我给到500，不合理，所以应该要修正成不定值，只能给300。这是梁老师的说法，而且这不是问题，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他提出来当问题。所以超额定值到底存不存在呢？在实务里面，其实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不会有，不会有这个问题，就只是梁老师提出来这样子的说法。出来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同学可以注意一下，梁老师已经很久不会出了。好，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施行记者来讲第六条。我刚好说他的条文是有用于这样的他麻烦的地方。他说艺术品、古玩品不能依市价固定价值物品交保者，因啊，所以那个因在考试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你要记得去批评他哦。施行细则第二条写的是因，但是73条写的是得，这两个之间是不是会有冲突？啊，请问哪个优先？哪个优先？施行细则是行政规则哎，175条不是说本法的施行细则由主管机关定之，所以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命令，宪法、法律、命令嘛，你们学法位阶理论，什么 Hans Kelsen。所以一定有这个嘛，法位阶理论就是谁优于谁嘛，法理学嘛，要不就是宪法的时候一定会学过。所以你记得，如果考到这种普万名，就说不要管施行细则，回去73条看，就选择题考过，你们自己注意一下，自己注意一下选择题的这个地方。好了，好，我们上课算是讲完了，上课没有什么特别啦，就是前半段会让你觉得很烦，前半段的东西都不太会考，到后半段比较有机会考。现在考试都是集中在那种比较个案性、啊、比较特别的案例里面去做讨论，所以反过来我们在看第二回讲义的时候，它考点其实比较多，看起来比较薄，但是第二回讲义其实比较多考点，考试比较常考的第二回，第一回把它少考，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因为总论太多争议，它就考个回。在保险契约的停效附效里面、啊、一开始这个地方116条这个条文是。林勋发老师花了非常大的心力，整个把它修正过后。然后116条这个条文在去年也写了很多人写的文章在讨论，所以116条是一个值得去学的条文，所以花所有的心力在讨论116条。那进入116条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有56条啦，有法定停效跟预定停效，尤其是在56条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去约定停效事由，但是本法就有人身保险有特别规定的重启规定，有哦，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都考在那个人身保险的比较116条，116条文非常的长，我有放在后面让你看，好不好？哦，1、2、3、4、5、6、7、8，八项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文呐、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条文。它之所以定成8项，它其实有它的道理。我们先把条文架构解释给你听。第一项是说，人身保险的保险费到期未缴付，除契约押金催告后到达30日仍不交付。所以，我们把这个条文他想要建立起来的那个时间架构告诉他，保费啊，不管是日缴、月缴、季缴、半年缴、年缴、趸缴，还有余缴、月缴、花枝缴，后面都不算啊。从最开始是保费借期嘛，总会有个时间要叫你交钱嘛。啊，你不缴钱之后，他就会想办法去催告，要去催告。他不一定借期隔天就催告，可能过几天才催告。催告之后，把他跟你讲，催告后30日哦，催告到达后30日，好不好？不要跟我讲借期的30日，他是催告到达后的30日，仍不交付的时候，保险契约就产生什么停效效力又停止了。所以 在实务上都叫宽限期，催告到这里的宽限期，是一个宽限期的规范。那这宽限期的时间到了呢，效力就会停止。那效力停止之后，你再继续往下看哦。他跟你说 ，B 项停止效力之保险期的第三项，于停止效力之日起六个月内清偿的时候，保险契约约定之利息及其他费用，翌日隔天吧，上午零时起就马上开始恢复效力哦。六个月内，如果你把钱缴回去，马上就恢复效力。六个月，所以这里有一个六个月，把条规讲了一个六个月。我可能画的没有符合比例原则，但是你自己画要怎么画随便。六个月以内直接复效，缴费就直接复效。本来是从这里开始往后停效，然后现在跟你说六个月内缴费的话可以直接复效。那超过六个月呢？超过六个月，他就要叫你提出可保证明。好，你继续看，往下看法条。他跟你说，如果呢，他是在停止效力之起六个月之后才申请恢复效力，保险人可以在腰保人申请恢复效力之起五日内要求保险腰保提供被保险的可保证明。如果牙续保程度，可以拒绝承保，拒绝恢复效力嘛？所以这是一个防止逆选择的设计。在这个地方之后，就要提出可保证明。核保证明，好，我再去看了。还有，除了这几个时间上的限制，还有，他说，如果啊没有在前项规定期间内要求提供核保证明，或者收到核保证明十五日内不为拒绝，视为同意恢复效力。然后第五项要比较重要，看一下，他说，保险契约锁定申请恢复效力的期限，自停止效力之日起不得低于两年，不得低于两年。所以法条告诉你，从停止效力之日起开始往后，里面至少要有一个两年的期间，两年的期间不得低于两年。结果示范条款就定两年啦，示范条款就定两年，示范条款应该是第六条吧？可以翻一下人寿保险三示范条款，人寿保险三示范条款，来找一下喽。第七条，三十四页，三十四页的定法是这样啊。示范条款的定法，本契约停止效力后，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八八年内不得低于两年。所以后来这个保险单通常都会写两年，因为保险公司越长风险越高嘛，而且停效日起两年内申请不下。然后保单期间届满后就不可以再申请，所以要在保单期间届满之前呢、啊，一定是讲届满之前。所以现在几乎很多条款都是定两年，定个两年的时间。啊，如果两年之后呢，终止契约之权，看到终止契约，从这里开始哦，才可以终止契约哦，保险人可以终止契约。哦，你不觉得很可怜吗？这个保险公司哦，一个人不缴钱还可以拖那么久。一个人一直不缴钱，然后你还可以拖那么久，而且你继续往下看，他还有一个用保单价值准备金去给付保险费的规定。继续往下看，这其实撑超久，撑超久。第八项，保险契约约定由保险人垫缴保险费者，于垫缴之本期超过保单价值准备金时，他的停止效力才会准用第一项到第六项的规定。所以保单价值准备金是不是储蓄的一部分？是吧？他就拿保单价值准备金回来代缴保费嘛，所以他其实不是这么长这么短而已哦，还可以直接再往后更推。但他契约条款就会有个代缴垫缴的规定，就是借期，然后这边垫缴到所有的准备金、保单价值准备金都没有，然后才会去催告终止，然后才催告之后三十，然后开始停交，停交之后过两年他才可以终止契约。所以你保了一个寿险是不是很爽？对，真的可以玩蛮久，对不对？玩蛮久。所以你至少在这个六个月，问题就在这个六个月， 跟六个月之后，这问题就很好玩。就是你看，你已经停校了，但是你就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无论如何就复校。你有可能在这里面突然发现自己发病了，有可能吧？你本来没有钱交保费的，然后在停校之后发现啊，完了完了完了，医生说我有心脏病，他说我说我有糖尿病，然后我赶快缴钱，即刻复校嘛。所以就有一个六个月的时间，那赶快缴完之后，然后再看现在欠缴，他就等三十天，然后再等等等说，哎、欸，这还没有发病。然后想说再缴一笔钱，然后再等等等，还没有发病，所以整个保险公司被你玩得团团转的，真的真的。如果你一直走这条规定的话，是玩得团团转的。翻过来，我来看讲义的地方，翻到第一页的地方，知道这个条款条这个条文约定上有矛盾就知道。你看他说，人寿保险它的保费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约另有定外，经催告后到达逾三十日的不交付，才会有停效的规定。那我刚才跟你讲啦、啊，他有没有可能契约另有约定，去把这个三十日改掉？又或者是说，有没有办法改成说更短时间回去调它？因为人寿保险单它的催告的期间定了一个三十日，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缴，日缴、月缴、季缴、半年缴，这么多种缴法，它那个三十日如果是月缴，会不会变成上个月的这个月才届期？然后开始催告，然后这个月的你还是缴不出来，又要再往后再去催告，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循环，一直催告，一直催告？你就只要缴上一个月的，那这个月的反正催告还没到。如果是月缴，你就想嘛，一月份的，现在是一月份的欠缴，这个时间点是一月届满，一月的保费欠的，然后他之后寄一个催告，然后等一个月，那这时候搞不好他二月的又还没缴，他是不是二月的那个保单就是届期，然后再做一个催告？啊，三十日之后，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月缴的情况底下，在这种三十日的催告会非常容易跌到上一期保费的，跌到上一期保费，所以他只要缴上一期保费，这一期的反正三十日还没到，啊，然后下一期的时候啊再缴上一期的保费，所以在月缴的情况底下，这个三十日是还蛮蠢的，是真的还蛮蠢的，因为有可能一月的保费还没缴，然后好不容易开始催告，可是二月的又到了。还没讲，所以他都还不能停教。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肯定说的意见就是在于说，116条第一项是直接写契约另有约定嘛，契约另有约定。如果依照这个契约另有约定的看法，不就是我们讲的任意规定吗？所以回去看54条之一就好了嘛，来看有没有显示公平。然后第二个三角形跟我讲说，保险人依其经营需求。在月缴或季缴保费的情况，实在是非常有必要去免除这样子的一个催告义务，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你的一月的要催告，要等一个月，二月都要收了，这样子是整个运作上会增加很多经营成本，所以它有一个必要去免除催告义务来降低经营成本。第三个，催告义务的免除应该不至于违反保障被保险人的目的。这是多数的意见啊，保险学协界多数的意见是认为才肯定说不一定要做催告这件事，不一定要做催告这件事，不然这个可以拖非常的久。然后昨天说，其实就是江长武老师啊，江长武老师说，这通知费用可以转嫁保险费啊，所以可以有转嫁由消费者来承担。第二个，保险契约具高度专业性，如果你不催缴的话，谁知道、啊？他就说我们这群人是笨蛋，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欠缴保费了，我们也不知道欠缴保费的效果。好，在第三个造型，他说保险事故发生具不确定性，为了避免要保人因疏忽而丧失保障，所以我要赶快跟他讲，跟他讲说你欠钱的，所以赶快补，除了补，要赶快把钱补起来，你才有的保障。就是江长武老师三个三要件。第四个造型，他说大数法只除了新业务外，还要有旧业务之保全。所以他说如果不催告的话，这旧业务是无法保全的。然后最后他说什么？本法是强行，相对强行规定，这全部都是江老师的意见嘛，很特殊吧？你也感觉得出来，江老师一直以来都觉得说，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不可以随便去变更。然后还会从危险共同团体，你看是不是扯到大数法则？然后又扯到上次是不是有曾经看过一个理由，是只差在已收保费跟还没有收到现金嘛？在一个药物性那个讨论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个是收到钱，还是只是有一个债权？然后江老师认为是没差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江老师其实等于把他意见再重新讲一次而已，这是江老师的意见的大集合在这个地方。 他才是否定说，他会说不可以用特约去免除最高规定。然后可是其实在立法理由是说可以啊，立法理由说要保持这个保险经营实务上的弹性，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可以做这样子的效果。那保险可不可以能够拒绝腰软附效的要求呢？在1996年6月已经新增了这里的规范了嘛，他附效的时候，如果在6个月以内是直接附效，在6个月以后要提出一个可保证明，然后保险可以决定要不要把它附效。如果达到拒保之程度，就不可以让它附效。所以现在的重点就在说后面那个附效，附效到底是做什么的？附效到底是干嘛的？附效这个东西非常的麻烦，已经讨论了非常多、非常久了啦。后面附效到底要履行据实说明义务，它产生这个问题的前提就在于说，请问后来附效是新契约还是旧契约？这个就非常难懂。新契约还是旧契约？附效的时候，在这一段法条已经规定是直接附效，是直接附效，代表了法条觉得在6个月之内不会去做危险变动啊，不会产生危险变动。所以现在问题就在于说，在这个地方之后，法条赋予了保险人一个什么什么样子的权限？你可以看到拒保的情况就不附效，法条是赋予这样子的效果。你看到可保证明之后，你觉得拒保那就不要附效。所以问题就集中在这一段，它到底是新契约还是旧契约？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提出可保证明之后，保险人说好，我愿意让你附效。这是等同于重新审查了一次，很像嘛，很像重新审查了一次腰保被保险人的情况，然后才让这个契约继续延续下去。所以站在新契约说的角度底下，他是不是应该重新有一次据实说明？如果他觉得这一段是一个新契约，他是不是应该有个64条据实说明义务？所以你看这边肯定说，他说，保障保险的风险评估，避免逆权责，避免逆权责，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新的契约。附效的时候虽然是为了腰软的利益而定，不能因此而剥夺保险人之风险评估，而且这样子不会违反54条的规定。然后又丢了一个美国法，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认定附效时不可征条款去重新计算期间，按同一法理。附效应该是一个据实，应该要进一个据实说明，而且也不是丢了一个109条吗？我们先来看一下109条的第二项是什么？自杀条款。109条的第二项是自杀条款的规定。啊，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看过自杀条款，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他说恢复停止效力之保险契约，其2年期限应自恢复停止效力之日起算。看到吗？附效的契约2年重新算，这句话告诉你了吧？所以他把它成新契约。所以新契约说的学者呢，在非常多的理由，他就认为要重新举行一次又一次，用来重新评估风险。可是相反的，反过来就有另外一派学者，就是江涛老师很坚持，他说：“既然是停效跟复效，停止跟恢复，代表他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契约，不然我画这条线干嘛？他一定是同一个契约，不然就不叫复效，懂我意思吗？所以，既然不是新契约，是一个旧契约的时候，他会不适用64条，因为64条是什么？据实说明义务在缔约。”的时候，我们要用依据最大善益契约的考量，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所有资讯。如果你是一个旧契约，不是用64条，但是用哪一条？他说可以用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来做考量，用59条来做处理。他说：“如果你后来生病了，你要跟保险公司说你生病啊。如果你后来风险提高，你要跟保险公司说你风险提高了。可是这时候又有一个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哎， 我们学59条，说江老师你讲过一句话，59条三个要件：重要、持续、不可预见。重要、持续、不可预见。请问你当初在投保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评估这个人的风险？你一定不会评估说他停效这件事吧？你一定是一直评估下去吧？一直评估，一直评估，一直评估，一直评估到保险期间的最末的那个时间点。所以你在一开始评估保费的时候，你就是从契约有效期间一直到契约终止的这个时间点，中间的停效、复效本来就不是你在预测风险的范围里面嘛。所以这一段的风险你有没有预测到？计算保费的时候有没有计算到？一定有哦，因为你在算保费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就想哦，这边订阅了，订阅，然后我订十年期的时候，我就想哦，我们十年期的范围到哪里？好，这里10年。你在订保算保费不是这样算吗？你一定是这样想嘛？你想说这个契约是十年期的时候，我就会讲这十年里面的风险，然后去算相对应的保费。那现在中间是因为要完缴不出钱嘛，才刚好停下，所以这一段的风险你原本是不是就已经算在里面？有吧，因为在这十年里面有这一段啊，原本就算在里面的啊。但你为什么说是危险增加？你原本就有估计在里面，怎么可以说是危险增加？这样超出你估计的情况嘛？他现在腰丸正在这边生病的，那也是你当初就该估计到他会生病。所以这个地方被人家批评的问题是这样。应该说已经具备预见可能性，具备预见可能性。你本来就应该已经预见到这样子的风险，所以应该不是一个危险增加。然后这里重新评估的问题就会在于说，在民法上的概念是旧契约吧？在民法上，复效是原契约之原续。所以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赋予保险人，或是对要不要赋予保险人一个评估风险的机会？这时候呢，还好有一个新的学者出来了，新的想法也出来了。他想法是什么？他说：“还好，上礼拜我没有学，我们不要太执着了。我们一直执着在什么事？64条危险增加，这都太蠢了。因为上礼拜我们有教肯定担保跟允诺担保。”啊，肯定担保是什么？过去、现在、事项嘛。那我们有需要另外一个东西是来弥补这什么订约之后的未来事项啊？那什么特约条款？也是一个地单说啦，特约条款说。上礼拜我们不是有讲那个肯定担保跟允诺担保？肯定担保是对于现在或是过去的事项，我必须要了解嘛，然后搭配的是据实说明义务。啊，现在是不是在缔约之后，整个旧契约延续下去的情况里面，有一段缔约之后的未来事项可能会产生争议？缔约之后嘛，往后延伸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可能会产生争议，所以我们这一段可以用一开始缔约时候就约定特约条款了，用特约条款来处理未来的事项。特约条款啊，这种对于缔约时，它是一个未来事项。未来如果你停效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后来要在6个月之后请求复效，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特约条款说其实还蛮符合整个旧契约的延续，再加上重新评估风险的考量，所以这是一个契约成立后未来事项的决定。所以，如果你不据实说明的时候，或是不把你该讲的风险讲出来的时候，可以怎样？依照特约条款规定，可以解除契约吗？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从特约条款来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再补充一个想法啦，这是王全杰老师提出来的。他说：“可保证明啊，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可法证明，可法证明似乎可以做成一个风险评估的资讯嘛。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吧，把可保证明解释的宽松一点，等于法条赋予了保险人一个可以评估风险的机会，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可保证明是什么，是健康检查吗？看起来也不是哦，对不对？可保证明看起来真的也不知道是算是什么东西，实务上当然是说你再检查一次啊，实务上就是说你再检查一次，但是可保证明四个字是没有定义的，没有定义是不是就可以想办法扩张？扩张一下就可以提供保险的一个风险评估的一个利基点嘛，利基点。所以这个地方你自己要注意，它是一个新契约还是旧契约，本身是可以带出非常多的争点。然后我比较建议的方法是说，因为新契约说跟旧契约说都各有它的道理，如果可以从特约条款的方式来做一个解决，是蛮好的，是蛮好的。如果真的连契约都没有约定，你就走法条的可保证明这四个字。来做一个出入，懂我意思吧？如果可以从契约去约定特别条款是最好的、啊，是最好的，因为特别条款是针对未来事项，这样反而可以完全解决问题。好，所以人寿保险没缴钱的时候，还蛮多机会让你去把整个保险契约。做一个复效的效果，让你还可以拿得到钱。这样学生应该都有保意外险啊，所以骑车还是要小心，然后记得要去领钱。如果真的摔车要去领钱，那摔车的时候最近处理的案子都很机车，知道吗？就是那个机车会受伤，汽车都不会受伤，对不对？那机车只要受伤的时候，就可以先告对方过失伤害。告了过失伤害之后呢，就是以刑逼民，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搞开车你就很可怜，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都会每次如果一出车祸，我就说不管怎样，开车也去验伤。你说我吓到，我说哦心里痛，心脚痛，有个伤害你可以告对方过失伤害嘛。反正你只要有个医生很容易开啊，就什么都买有一个伤害证明，你只要证明什么有伤害，然后你就可以告对方过失伤害，而且台湾就叫人家就怕。所以你出车祸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受伤，真的，不然你就输一半。出车祸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办法让自己受伤，因为人家告你过失伤害，我说没关系，我也告你过失伤害，大家都会怕有案底嘛，就是这个样子啊。就算你没伤，你要说哦这里好痛，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痛，就好痛，然后照了 X 光还是好痛，然后他就说好了，可能是什么某种隐藏性挫伤之类的。医学这一块是非常难去证明的，就是有那个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们出车祸的时候没受伤，你要说有受伤，好不好？记得真的是这样，打官司也比较好处理，然后和解会和解金也比较好抢。不然遇到那对方狮子大开口，然后一直告你，说我不收，我告诉你，就是我就是觉得你有过失，然后我受伤了，然后才1000块，然后一直告过失伤害。那检察官也很白目，这种小罪，然后说他起诉，什么事都有，检察官有时候什么都有，好了，发点牢骚，看到这种案子就觉得莫名其妙，明明就是机车超速，但是汽车。左转车不等直行车，它的过失就是比较大。转弯的时候真的，你如果汽车左转右转的时候不等直行车，无论如何就是过失比较多。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什么道路交通管理规则还是什么交通规则里面就有一条，叫汽车或是什么车左转右转的时候一定要等直行车，然后没有任何例外。以前还可以说什么转弯过1/2之后直行车要等转弯车，但是一定要转。转的时候一定要等所有的直行车，所以你直行车就算超速哦，骑到200都比不上那个左弯的人，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什么烂规定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转弯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转弯撞到人就很惨，真的，转弯撞到直行车大概就输一半，所以赶快受伤一下，就好痛了，还有机会。好，第四页的地方来跟终止事由啦，终止事由。这个保险契约的终止事由，其实保险人破产这一块我们讲过，对不对？有人讲好保险人破产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去留意的是下面那个保险标的物非因保险事故之发生而完全灭失， 这是81条的条文。81条说，保险不要义务跟保险契约所产生保险事故完全灭失的时候，发绝对终止。它在其他险种有没有适用？有哦。你们在写答案的时候要注意一个点哦。你看到82条的质疑，因为我每次都是拿活险在做例子。你看一下82条的质疑，它是说73条到81条的规定，在所有的财产保险都准用。73条到81条，在所有的财产保险都有准用，所以你写答案的时候自己要注意一下，全部都有准用。73条到81条之间的条文，哦，这个还蛮重要。写答案如果要考不是活险，然后你又要用到类似的条文，都要自己注意一下，有这个准用的规范。所以在81条这个地方，其实很好想象，保险标的物非保险契约所产生保险事故完全灭失。就像是你把保险，然后房子也被冲走嘛，有什么好保的？契约就终止啊。然后我们反而比较难的是下面那一个条文，我们要搭配81跟82一起去看。81跟82会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因为82条哦，在江老师的意见里面，他是说82条只有写保险标的物受部分之损失，81条是完全损失嘛，82条是部分之损失。所以这个部分之损失到底指的是因事故而发生的部分损失，还是非因事故所发生之损失？这就是他的争点，这就是他的争点。我先跟你讲江老师的想法，他说不限于因保险事故发生的部分损失，不管是不是都可以。这个这样子的意见在第5页下面有个 P， 第5页的地方有个 P 图吧。不因限于保险标的物因保险事故而分损，这句话是江老师讲的。保险标的物受部分之损失，腰保人与保险人腰保人与保险人均有终止契约之权，这是第一项讲的。然后后面他说终止后以交付未损失部分之保险费应保完之。然后可是他第二项又写了一句话，他说前项终止契约权于赔偿金额给付后，经过1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所以，我每次看到这里都很想觉得，江老师是没看到第二项。江老师说第一项是不限于因保险事故发生损失，只要分损，我们就有终止契约的权限。他是从什么角度来想？哦，来，我看一下这个。首先，81条跟82条立法意思啊，81条是全损嘛。产生啊，不要讲，分两个，我们就分成事实的全损跟分损来讲，这样你们可以顺便复习一下。全损会产生2件事吧，一个是事故发生，一个是事故未发生。啊，如果是事故发生会怎样？就理赔吗？不就理赔吗？啊，如果事故未发生，标的却全损，会怎样？没得保啦，所以终止契约，蛮合理的嘛，终止契约。事故承保的事故没有发生，但是东西却全部毁掉，有什么好保？没什么好保，所以直接终止契约。那在分损的地方一样有分。事故发生造成的分损，还是事故未发生造成的分损？这就是江老师的问题所在。在分损的情况啊，也就是房子屋顶坏了啊，但是不一定是事故造成的。在分损的情况底下，江老师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说。是不是承保的标的危险变动了，标的的范围也变动了，整个承保的对象已经变动了，因为你少了个屋顶，或者少了根柱子，少了面墙，承保对象之风险已变动了。 一旦产生风险变动，我们就会想到是不是契约要调整的，契约就有调整的可能性嘛，契约级的调整嘛。既然可以调整的话，会怎样？法条就应该赋予你一个调整的权限。那赋予你调整的权限，就是可以终止契约，可以考虑去终止契约。所以张老师才会说，82条应该是全部都适用。所以82条全部适用，这是他的想法。把这个讲一下，把这个讲一下，全部都可以适用，均有终止契约之权、啊、可是我每次看这条，我怎么看都不像，因为82条第二项它是写赔偿金额给付后，前项终止契约权与赔偿金额给付后，什么时候有赔偿金？分损，而且是承保事故发生的分损。才会有赔偿金吧？这整个条文82条是一整条嘛，总不可以分开看吧？应该是不能分开看吧？所以82条从条文来看，是不是其实在讲的是因事故发生而致的分损？文义啊，似乎只有指定到这里。你要看整个体系啊，文义跟体系都觉得是在这个分损是因为事故发生而造成的分损。然后这个82条继续有定的、啊，他说终止契约要在15日前中通知要保人，而且如果双方都不终止契约的时候，保险人对于以后保险事故所致之损失，其责任以赔偿保险金额是余额为限嘛，所以他已经赔了一部分，所以剩下就余额才不赔。当你看到这个条文的时候，记得你再搭配一个99条去看，好不好？搭配一个99条去看分损的另外一个条文，分损的另外一个条文。在99条的地方跟你讲，保险标的物受部分之损失，经赔偿或回复原状后，保险契约继续有效，但与原保险情况有异时，得增减其保险费。因为我觉得82条跟99条有一些冲突性产生的，有哦，应该有冲突吧？因为99条没有给你终止契约的权利，他说赔偿完之后契约继续有效。啊，但是82条是跟你说有终止之权，有终止之权，然后你那个赔偿金给付之后一个月不行使，这样子的终止权就消灭。所以如果是其他台湾保险，建议看99条，不要看82条。虽然有准用，但是99条会比82条先用在其他保险里面。好，提出一下这个，它有冲突性，它有冲突性。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啊，这里有关。如果我是这样解释，这里有关。约定嘛，条款的约定就好了，真的。所以契约条款真的有约定说，如果事故未发生，当你标的物的状态或者标的物所承受的风险有变动的时候，本身上是可以去做一个终止契约的效果。而且就算不约定，还有一个很像危险增加或是危险降低啊，不是因为事故而导致的分损，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变更了承保风险的高度，是不是可以去走59条终止义务，再去接60条的调整保费跟终止契约？所以我会觉得江老师这段讨论是比较没有他的用处的，我觉得比较没有他的用处。你是从82条看只看得到这里，而且这里就算条款不约定，我真的觉得走59条就好。59条是危险增加嘛？你的东西都已经分损了，可不可以算是危险增加？可以吧？应该可以算是危险增加了，所以这里都可以有调整的，有其他条文可以做调整，不用像江老师说的这样子啊。哦，所以这里刚好接到第5页那个分损一并讲。那在这个终止事由的地方呢，它基本上有法定终止事由，法定终止事由 所以本来终止自由里面有分保险人终止自由跟腰保人终止自由，然后上面放一整个一大格子到底在讲什么的，就是产险跟寿险的终止自由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腰保的部分，好不好？保险人跟腰保人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契约嘛，那保险人原则上不可以任意终止，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文才可以终止嘛，所以他不能任意终止。那在腰保人的地方呢，有一个条文有直接说，在人身保险里面119条，我们来看一下，好吧？这是人身保险。人身保险在119条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终止保险契约，开心就可以终止。交完终止保险契约，和保险人已付，和保险费已经付足多少额，就要付个解约金。它是终止契约，但是它条文用的是解约金，所以用字上是有一些问题的。这时候要退还保单价的准备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119条是。赋予一个任意终止权，原因是什么？因为啊，人身保险有储蓄性嘛，避免强迫储蓄啊。人身保险唯一的例外在135条之4，年金给付期间不得终止契约，唯一例外，例外在135条之4，年金给付期间不得终止契约。那你这时候就说财产保险在哪里？哎，法条危险，契约或约定，法条危险也是任意啊，但是法条没有写。那个条款那一本，看个，但是第10条，13页。契约终止与保险费返还，14页说，对于本保险契约，腰保人有终止之权，看到吗？所以是约定的议定终止权，约定的啦，约定的，所以他条款要执行约定，他在保险的终止权这一次可以执行约定的。法条没有特别针对腰保人财产保险这一块的终止权做规范。那保险人的地方呢？看这条款就知道，它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要特别某些法定的事由的时候，它才会让你有一个终止的权限。所以原则上，保险人是不可以随意去做终止契约的效果，因为保险人的目的是什么？保障被保险人，保障保险人，可以让他们有一个保障的后盾。如果任意让他终止契约的效果，什么？所以随时随地都会终止，好，随时随地要保新的保险，随时随地找新的保障。那对于这些腰保或是被保险是不是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状态？所以反过来，只有腰保人可以有这个权限，去自己约定什么时候终止契约，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终止契约。而在人身保险里面，法条甚至明文说，随时随地都可以终止契约，随时随地都可以终止契约。所以考试的时候比较重要的，就反而会变成是这边法定终止契约这几个。那首先，保险人的终止事由里面呢，它规定的是什么？保险标的物一部或全部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是97条哦，97条是适用在其他财产保险，其他财产保险最常考的就是窃盗险，窃盗险会去考到其他财产保险这一块的条文。97条就特别讲说，如果是不正常状态的时候，不修复我可以终止契约，不接受不修复可以终止契约。人身保险 契约在停效之后可以终止契约，这刚刚已经上过116条条文。然后再来，腰保人的终止契约，法定终止契约呢，他说保险被依契约所载危险增加特别情计算的情形消灭之后，可以请求减少保险费。如果不同意减少费，保险费可以终止契约，是29条这个条文看过。那危险增加或减少之后呢，对于另定的保费不同意，也可以终止契约，是60条我们也看过。然后，除非保险费非以时间为计算的基础啊，双方终止后的保险费已经交付，都应该要返还人家。终止之后收的保费，就严格上讲起来就是不当得利嘛，因为契约已经不存在啦，没有效力啦，你怎么可以一直拿人家的钱呢？就是说逻辑上就应该是要返还保费。那双方终止自由这里面的28条我们讲过了，然后82条刚刚在讨论，有叫一起提醒大家去搭配99条一起去看。然后最后一个理智的终止事由呢，这时候有第三人订立的使用保险契约，如果撤销同意的时候是什么？视为终止契约，这是105条，然后130条跟135条都准用105条规定，所以考试的时候对于终止这块反而比较少考，终止这块比较少考。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之后来讲一个很常考的地方——保险自付证，很常考，非常常考。好，我们休息一下。